Hi everyone, welcome to the Good Morning Show. 音乐早餐 ，We're loving it. 我是李威廉。 早起新人早上好，欢迎收听音乐早餐，我是龙叶。你知道吗？研究显示说血型可能会对大脑产生重大的影响呢。你是什么血型的呢？ O 型血的人呢，比 A 型、B 型以及 AB 型血的人呢，有着更多的脑灰质，所以 O 型血呢，更能够防治那一些因为大脑灰质减少而发生的疾病，比如说老年痴呆症之类的。你信吗？反正我是信了。 谁说爱？

曾经多少次跌倒在路上，曾经多少次折断过翅膀，如今我已不再感到彷徨，我想超越这平凡的生活，我想要怒放的伤方向，曾经多少次破灭了梦想，如今我已不再感到迷茫，我用我的生命得到解放，我想要怒放的伤想，曾经多少次破灭了梦想，如今我已不再感到迷茫，我用我的生命得到解放，我想要怒放的生命就像飞翔在辽阔天空，穿行在无边的光线，拥有挣脱一切的力量，我想要怒放的生命就像矗立在彩虹之巅，就像穿行在璀璨的星河，拥有超越平凡的力量，想要怒放的生命就像飞翔在辽阔天空，就像穿行在无边的光线，拥有挣脱一切的力量，我想要怒放的生命 你昨天睡得好吗？有的人呢入睡很困难，然后经常起夜，还醒得很早，这些都是睡眠差的表现。研究发现说，长时间睡眠质量差的话，会导致大脑萎缩，影响我们的推理、记忆，还有解决问题的能力呢。想要提高睡眠质量的话，一定要睡前把手机之类的电子产品呢拿到卧室外面，不要再看什么邮件啦、刷朋友圈啦之类的。白天多出去走一走，晒晒太阳，晚上千万不要喝咖啡喝茶之类的。如果你是这样的话呢，从今天开始改变好了。 Yeah, what's the boy? It's a mission, yeah, let's go. 号线高智商地铁正式上线了，有六节车厢，六个主题：学霸、情侣、女神、运动、老武汉 freestyle。 色彩亮丽的车厢里面呢，有很多烧脑的神题，据说能做出一道就已经算了不起了。有没有学霸想要去挑战一下的？据说这个脑洞地铁呢会持续运营一个月，走起。 笑容伤神的伤人的太伤心，